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早晨5点钟，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呢是4.4摄氏度，预计白天的天气将以多云为主，扩散条件有所转差，能见度有所下降。虽然对交通出行没有太大影响，但是年老体弱者外出呢仍然需要注意健康防护。早晚天气较冷，还请大家注意添衣保暖。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白天多云转晴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14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晴，南转北风1-2级转3-4级，最低气温2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预计今天下班下学时的天气呢，将以晴为主，会有2-3级的偏南风，气温在12摄氏度到9摄氏度之间波动。今天白天能见度不太好，登山气象指数是4，不太适宜登山。今天白天气象条件对污染物的扩散没有明显影响，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属于3级。今天的气温在14摄氏度到2摄氏度之间波动，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1，感觉天气偏冷，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2，感觉较冷。今天光照条件一般，能见度不太好，晒太阳气象指数是4，不太适宜晒太阳。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英姿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路况信息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。目前呢，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，在环路的以下路段呢，还有拥堵情况出现。西部地区西二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，目前是从广安门桥桥区持续到阜成门桥桥区。东部地区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，是从广渠门桥区持续到建国门桥区。东三环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，是从潘家园桥区持续到呼家楼桥桥区。东四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，是从四惠桥桥区持续到朝阳公园桥桥区。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，注意行车安全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，京城帮帮团。 有事宁别自己扛，到处都有热心肠。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， 天天组团帮您忙。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。 听众大家好，北京时间10点04分，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.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，我是方明。 大家好，我是大鹏。 昨儿立冬啊，感觉特别的温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昨儿暖气试运行，家里是不是都温暖了很多呢？ 那你说这话其实我知道有点哈 不是，对于自采暖的朋友来说啊这个自主采暖就不用考虑这些了、啊、 早享受上了人家。 对呀、啊、但是对于这个等着集中供暖的朋友来说，是不是盼望着盼望着，刚巧赶上这两天又比较冷，所以这暖气来的特别是时候啊。 是、 当然我们要提醒大家啊，毕竟呢现在还处于一个试 这个试的过程当中，那么在试的过程当中呢，有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。那如果遇到问题的话呢，大家记住一个电话啊，叫96069，96069。 对。 另外呢，如果有什么问题想投诉的话呢，可以打12345。那么这两部电话呢，都是可以接听报修的。 对。 比如说您家的这个暖气啊，怎么不热呀？ 对。 啊，怎么有点跑水啊？都可以打这个24小时的供热服务电话啊。我们再说一遍，96069。同时呢，也可以拨打12345市政府的便民热线电话进行相关的咨询和投诉。好，分享了今天的话题之后呢，我们开始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。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呢，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啊，需要向我们的帮我们请教，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，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，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啊，一定是微信公众平台，那么发送微信给我们，那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。 你快乐，大家和你分享； 你悲伤，大家替你分担； 你无助，大家为你帮忙。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，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。 京城帮帮团，欢迎继续收听。这里是京城帮帮团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。这事儿还真是个挺急茬的事儿。这位听众啊，是他的一个朋友 啊， 在东三环捡了一本护照，还把这个图片给我们发过来了。我看了一下，这个护照到2024年才到期呢， 就是正式有效期的。 对，我们不能说的那么具体啊。这位女士呢，姓齐。他是68年出生的，不知道怎么会把这东西这么重要的东西啊丢在大马路上了。 难免，这个其实给您一个最好的建议啊，这类产这类物品，身份证啊、护照啊丢失了，您就就近找一个派出所。人家那儿呢，身份证根据这个身份证的这个登记的系统直接能查出来，护照稍微的可能不是那机器能直接识别出来的，但是人家也是从公安系统的那个数据里面一查，就能查到这位丢护照的女士她的所有的联系方式、登记电话，一个电话打过去，人家就上门来确认取了。 公安部门有他们自己的这种找寻的方式方法，所以大家呢一旦捡到类似这样比较重要的证件呀、什么卡片的时候呢，可以第一时间交给就近的派出所。 派出所。 当然，如果说您觉得可能就附近的人他会回来找，抱着那么点可能性，您可以等一等、 在原地等着。 对，但是 很感动，很暖心。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。我觉得别超过24小时吧，就应该尽快的交到这个公安部门，请他们来处理啊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谢谢这位， 谢谢您， 亲爱的听众啊，他也留电话了，我们还是说一下吧。 好， 也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算一个途径啊。13161846829，13161846829。但是你知道我在担心一个什么问题吗？ 啊， 就是很多人丢了这样的东西吧，他不知道， 这类产品都是 非得用的时候才想起来，哎。我这哪儿去了，然后死活找不着。 尤其人家个人护照你知道，他要不是说有公务什么的在身，就只是旅游的话，那基本上可能这次旅游回来护照丢了，那得到明年年假的时候才能想起来了，常有这事儿。 而且我估计就是一般人也不会把护照老随身带身上，可能是最近要办什么 事 儿，哎，但是他未必就清楚一定是昨天丢了，而他丢哪儿都不一定 是 啊。也是提醒大家，这冬天到了啊，咱们穿的衣服有点多，有的时候呢像拿取东西啊，特别是年纪大点的人啊，手再慢点儿他容易掉东西，咱们一定看管好了啊，看管好了。好，下面这位听众呢问了个问题还挺有意思的啊，他说帮友们上午好，他昨天啊奔牛街清真寺买了一斤豆面儿丸子，哎，是不是带汤的那个呀？ 对，豆面丸子啊。 他说记得小的时候呢，这个调料当中啊有辣椒油、香菜什么的。那年代呢，差不多是1毛钱一碗。豆面丸子汤。他就想问一下啊，我只把这丸子买回去了，但是我不会做这个调料，有哪位会做这个调料啊？ 您这算说在点上了。 哎，为什么他买丸子不送这个呢？一般现在你要出去，比如说你买饺子的话，打包带走。 或者外卖， 直接给你就醋包上 了，他都有醋，有辣椒油，是吧？有的那个靠谱的哈，还送点辣味蒜呢。哎，这个他不送调料是吧？ 你也可以，也没准人家就是直接散装，就专门卖这个原料的。但是您所说的这个辣椒油、香菜这类东西，其实恰恰是这好吃食品，好吃就好吃在这调料上。为什么咱们你说辣椒油哪儿没有啊？那怎么就是在那个好的川菜馆里头，或者说我们直接到成都去吃，就觉得人家那儿随便拌个什么面，哎呦那个香啊，就是那辣椒油炸得好。 嗯， 这东西你慢慢试吧，您可以、 哎。这东西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 对， 哎，分就是换一地儿，它有的时候就是不是那意思、啊。 对，就差点。嗯， 行，那么这个豆面丸子那汤的调料 怎么做？ 哪位会做啊？主要是这个配比，或者说这里面都有什么东西？具体的啊， 嗯嗯， 都有什么东西啊？因为我对这个没有什么印象、 哎、辣椒油、香菜、 啊、 这个 盐肯定得有吧， 盐得有， 那个汤就是白水吗？ 没有，人家要是这个懂 的 人，对，那也是提前要调的、 哦、 因为人家拿这种豆面丸子汤啊，他得要借那个有时候是肉汤，头天炖牛肉以后剩那个新鲜那个汤、 嗯、 然后再讲究的，甚至于可能要那种就是类似咱们说吊汤，把那鲜味吊出来。 行吧， 嗯， 有特懂的朋友啊，自己个儿做过的话，可以跟这位听众分享一下啊，在我们节目当中说说，以后我们都可以自己做这个清真小吃了啊。下面这位听众啊，他说之前啊，记得我们有听众分享过，说通州西坐8:05开往承德的6419次火车，在6道河子站下，可以赶大集。哎，我首先佩服您这个记性哈。真好，你说是我们脑子不灵光了呀，还是我们这每天的事儿太多了呀？我这事儿真想不起来了。 关键人家还谦虚、嗯、人家说我们听过这个，但是详细情况忘了，能不能在广播里说一下？ 好， 您这要叫忘了，我们这叫什么呀？ 惭愧惭愧啊，这得还要多详细啊。他说哪位朋友啊还记得或者说知道啊，就是通州西坐一个早晨开的火车奔承德6419次、 嗯、 说那是有一大集吗？大概是一什么情况啊？就是这冬天里还有没有了 大集、嗯、 哎，有没有了啊？ 而我先拿着火车这个神器，我先查查，我先看看。 嗯，另外呢，他是说我要是从通州西去北京站，就到这个地方怎么坐车？那是不是大地铁直接到啊？ 哦、 大直趟啊？ 但是下去以后据说得走点距离。通州西那个火车站就是离这个咱们公交车能到的那位置啊，下车以后不太好走。为什么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呀？ 他是要到北京站，从通州奔北京站， 就从通州西那个车站到北京火车站、 啊、 对，他在就你得出来先走到大路上。 行，请原谅我东西南北分的不是特别清楚啊，分得清楚的朋友麻烦说一下啊。 嗯， 关键是什么时候有这个大集啊，他很想去感受一下，谢谢了。6道河子啊。 嗯， 好，下面这位听众问这问题啊，特别应景，您还想赶个时髦是吧？其实也不算时髦了，打有双十一到现在有10年的时间了。 哎呦，真是、 啊、是吧？ 嗯、是 日子掐指一算啊， 对， 我们又老了10岁了。他就想问一下大家呀，经过这么多年的时间 啊， 就双十一买什么最划算，还实用，而且还不后悔？你的要求有点高啊。 哦，嗯。你去年买那些我看都还用着呢，今儿就穿着呢。 我真的算买的少的，因为我对于这个不是说非得怎么样，真的，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你赶上那个合适的日子口吧，你去网上买或者去商店买，其实都差不太多。而且你想，你双十一买跟人家一块去，咱不能叫起哄啊， 啊， 跟人一块去抢，回头他到的晚， 哦， 它还有一个运输的过程呢。 你嘴怎么那么急呢？ 所以啊，就是说，当然它确实有些东西真的挺划算的。 对， 问问大家啊，我个人感受啊，女人嘛，而且这个双十一很多都是女性朋友在花钱啊， 嗯嗯， 先生帮着买单就行了啊。这个买一些品牌的你曾经看上过的衣服呀、 嗯、 鞋子什么的、 嗯、 哎，真的还挺划算的。 嗯， 嗯，因为它平时即便打折也不会打那么大的折扣，而且在双十一的时候呢，有些时候它是一些比如当季的产品， 嗯， 它会打折。哎，你看快过年了，你可以买，所以买的时候还是比较划算的。而且像品牌的东西呢，它不太存在于比如说过时啊或者质量问题，那你明年后年你还能穿啊，我是这么感觉的啊。 基本上我觉得你对于网购啊，以及双十一这个就是人叫什么购物节呀， 啊， 啊， 这是个棒槌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 你既没有体验过，也没有真的感悟到其中的好处 啊， 精髓的地方你基本不知道。 但是我看咱们很多同事和朋友啊，会买一些就是那种日常的消耗品， 对了， 什么卫生纸啊、牙膏啊、什么什么肥皂，就反正也是那个消耗品。 你知道为什么？ 囤一些， 因为这类产品，咱们说实话，价格已经比较透明了。日常您甭管去实体的超市买，还是就在说像网上的这些电商，基本上的价钱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。双十一搞活动也不会再有更多的折扣，但为什么大伙儿还要在这会儿买呢？它既然是一个购物节，有一部分钱呀，是人家这个叫什么 店家出的， 马云、阿里巴巴呀，他这儿啊， 马爸爸出的哈，马爸爸谢了， 有这种叫做跨店促销的那种返券。 嗯， 我在各个店里面把这些东西都划了过来，人家为迎接双十一，好比说也打个什么九折，这就已经算可以了。把这些东西汇总到一起，我可以用人家这个淘宝这儿给返的那个券来统一的去进行结算，这个结算有时候能够在原有折扣、店家折扣基础上再打一个八折 啊、 那么基本上下来以后就相当于七折。 其实就是说，相当于比在超市的一些促销活动还实惠， 因为 实惠在这儿了。 我们的日用品没有那么高的利息，这个利润呢，能七折那就相当便宜了。 那就是一些日常的消耗品可以考虑买一些哈， 而且保质期比较长的，一年之内的，我就基本上就是每年把这一年用的都采购齐。 牙膏、牙刷，什么纸巾呢、垃圾袋啊， 洗衣粉、洗衣液、 洗头发的， 对， 什么这些东西、 全都算上。 对，当然也不能买太多，你得在保质期内能够使完啊。 就够一年就可以。 行，对，因为明年还有， 明年还有啊，对啊， 下个月还有双十二呢。好吧，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啊，就是尤其是去年或者是前年买过比较靠谱的心仪的东西的朋友，可以来分享一下啊。这位听众的问题就是买什么划算还实用还不后悔啊。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个苹果的问题， 嘿，这两种苹果，黄香蕉，这是我们小时候， 你确定是两种吗？ 我真不确定，他说了俩名字、真是黄香蕉，我们小时候都吃红香蕉、黄香蕉。其实我特不爱吃黄香蕉，特面，吃着噎人，我就觉得跟吃 你 嗨不是一个面。 你说我棒是吧，还不能说你面了。 然后就是现在又看有一种、叫黄元帅苹果，我看长得挺像的 啊， 这俩是不是一回事？ 他的意思就是，请问黄香蕉苹果与黄元帅苹果是一回事吗？ 啊， 种苹果的朋友啊，或家里有种苹果的朋友，麻烦给打听一下啊。我觉得应该是一回事儿， 都黄不尖儿。 这两个名字，我觉得应该都是民间的俗称，他们应该还有一个学名，就是苹果品种应该还有个学名啊。当然我们再帮您查查啊，看我们能不能查到啊。另外现在苹果的品种也挺多的，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吃哪种。反正我吃来吃去吧， 还是红富士最好吃， 还是喜欢吃富士。 嗯， 但有的人就喜欢吃这种面一点 的 对， 或者是咱们就是北方产的一些特殊的苹果，说不出来，说不出来啊，每人有一号啊。再来看看下面的问题，这位朋友说，在北京坐公交车下车忘了刷卡，又没有及时，有没有及时的补救措施？这个业务你应该比我熟悉一些。就是他上车刷了，下车忘了刷就跑了。 对。 然后有没有什么及时的补救措施？不是说如果你忘了刷的话，你下一次再去坐这个车，你得。就是等于全程的票是吧？ 都等不到下次坐了，就你今天人家到晚上结算的时候，你不是下车没刷吗？就给你按这趟车最远端距离，本来您只坐了1块钱的，那这趟车好比是个特长的，现在能跑3块钱，就直接给您按3块钱扣了 但是我是觉得是这样，就这个事儿吧，应该比较人性化一点。有的人他真的可能就是忘了，急匆匆的，比如赶着上班就跑了。当然可能也不乏有恶意的啊，当然恶意的人咱有恶意的治法，这也没法恶意， 没人反正恶意。这恶意损失的是你自己， 就是忘了。对，那有没有什么及时补救的方法？比如说到哪儿去刷一下什么，或者打个电话报一下什么之类的。 及时的补救措施啊，它也是补救措施。第一步我先跟您说啊，出门在外别玩手机，这个很重要。现在下车忘刷卡基本都是因为玩手机，沉迷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下去就忘了，或者人一多一挤。如果说您忘了啊，就前天我一朋友就是坐公交车，我看朋友圈里发，我人都已经到家了，因为他是手机绑定的那种公交卡，显示我的手机 还在途中是吗？ 4个小时在途，我也不知道我这张卡坐到哪儿去了，其实在他自己兜里，他就开玩笑嘛。我教您一个办法啊，咱们现在是这样，如果您下车发现，哎呦， 我忘了刷了，别着急，您原地等下一趟车，只要是同一路，好比说您在我们门口坐大一路，您本来呢是这个在日坛路下车，应该就刷卡走了，没赶上下车发现了，您可别去别地儿啊，您还在日坛路这儿等车，等待会儿再来一辆大一路，别人都下完了，您跟售票员说一声，我刚才忘刷卡了，我在您这儿补刷一下，同一趟线路。这是可以信息共通的 啊，四个小时之内啊， 四个小时之内。 刚才你在说的时候，我就赶紧查了一下，我看到北京公交集团官方微博发布了这么一个事儿，就跟你说的这意思差不多，就是如果大家在下车的时候就是不留神忘了刷卡，在四个小时之内呢，请原地再等待相同路别的公交车， 对， 然后再下车门那个刷卡的地方补刷就可以了。如果出现了其他的这种状况，比如说扣费多了，那么你可以先在一卡通的这个自助查询机上先查，了解情况之后呢，你拨打一卡通的客服热线88087733，然后提供你这个卡号、所乘的路线、乘车时间、上下车这些信息，因为他们也是可以查到的哈。 对， 经过确认之后呢，会把这钱退给你。 对 啊，那如果说你这四个小时你就忘了这事儿了，那对不起， 对 那下回就得多刷您的。 一个是超过四个小时，一个是如果在四个小时之内，您一定记着啊，在您完成这一波操作补救措施之前。您不能拿这个卡再去坐别的车，一旦坐了别的车了，人那边新的开始记了，这个数据就没戏了啊！您之前也得补这个最远的距离。还有一个就是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，特别是就是手机一旦开了那个 NFC 进场通信功能的，都把公交卡绑定在这上面。以前用实体公交卡的时候，其实大家已经养成这习惯了。用手机，我现在发现好多朋友在当时这个功能刚推出的时候，都纷纷去跟人家市政交通一卡通这儿就是来投诉了。怎么我这坐1块钱扣我3块钱，最后人家一查发现都是拿着手机上，痛痛快快的上的时候有售票员看着，他是直接刷了，下的时候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啊、哦、等你再做其他的时候， 对， 那就给你扣了， 最后导致的其实不是人家公交集团的问题。 说到这个卡呀，我们这两天呢也有听众分享了关于这个北京通养老助残卡的事儿啊、 哎、 我昨天不是前天还特地专门咨询了一个业内非常专业的人士，问了一些问题。他说呀，就是一些简单的常见的问题呢，大家可以上网去查，比如说怎么补啊，丢了怎么办呐、啊、等等这一系列的啊。还有呢，就是大家现在就是在讨论一个事情，就是说、啊，我们其实都已经长得很老了，一看就是老年人啊。我们上车，比如说忘了带了 啊， 那我们不刷就不刷了吧，就能不能通融一下啊？还真不是，就一定要上下车都刷卡。 对， 因为目前呢，问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呢，应该都是这一波，就60到64岁这波老人。这一波老人呢，在北京市今年新增了100多万，130多万。 嚯、 啊！所以呢，就是他也有一个整个的试运的时间段嘛。其实这个卡正式的启用是在明年的1月1号。那么现在有些人已经拿到了、 哦、 而且也可以用了，都是没有问题，但是有些人可能还没有拿到，因为他肯定是有一个延时啊或错过的问题， 是， 大家不要着急啊。另外呢，就是专业人士说了，说这个卡拿到之后一定上下车都记着要刷卡。那么65岁老人以上的老人现在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了，他们都已经习惯了。除了我们之前说过的他会采集一些数据之外呢，其实啊这个福利呢是国家给的，您上车您是不花钱，但其实这个钱是需要国家根据这个卡的统计数字 啊， 统一拨给公交部门的。 对对对。 所以呢，您是白坐车，但实际上公交公司它还是需要这个费用的。 对 对, 对。 所以上下车一定要刷卡，而且这个卡呢，不仅仅是一个上下车免费、进公园免费，它还存在着很多的信息，大家一定要收好。而且呢、该刷的时候得刷。比如说，您说您忘了，今儿没带，人家要求您买票，那。您就得买，因为这是人家的工作职责、 对， 是吧？ 是。 你说偶尔真的，您说您忘了，人家通融了一下，那是人情分；人家不通融，那是人的本分。 一定得明白、 这个事儿，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、啊。 情和理。 对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的物品转让的信息啊。那么刚才那些问题呢，也等大家的回复和分享。 这位朋友啊，家里买了一台跑步机。因为地方有限，就一直闲置着，还有7-8成新，4800买的，现在1500到2000， 够贵的哈，4800呢。您当时为什么是双11买的吗？ 就每次说这个事儿的时候，你知道不？就我这语调，你听没听出来？就都是这种 有 点垮巴劲儿的，就是 后悔的朋友都能够理解啊。但是现在依然冲动着想买的朋友，绝对是不能理解的啊。 这种事情我。 所以就买个二手的， 本人也干过，没错，就是这么回事、家里头真没地儿搁。 1368318 7307 1368318 7307。 它这个跑步机是一个叫做 来跑牌的， 来跑牌的啊，家用跑步机啊。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八成新的一个电暖器，打算一板出手啊，电话是6318-6812。 这位朋友转让一个水族箱，长1米2，宽50厘米，高是1米65，带底部过滤，全新的，价格3500。电话是13121586839，13121586839。 这位朋友呢，想转让的是全新的蒸汽电熨斗，1200瓦，50块钱，在香山，电话是13240355172，13240355172。 这位朋友啊，转的这是邮票的年册，是那种四方帘的，10本，从1994年到2003年。这个，反正这种收藏品，您自己交易的时候，一定懂行的人自己看好了啊。转让价是15000，收藏，这电话是13522736402，13522736402，藏品。这位朋友，这是一个闲置的立式台灯。孩子学习用的那种灯光可调节，也可以做美甲美睫用。 哦，就是美容院有那种专门美甲的嘛，它需要那个灯拉的距离很近，它是可以调的，还带有那个好像有放大镜那功能吧。 我还以为是就是烤那个指甲要给。 不是， 是 两码事儿啊。 两码事儿啊。买的时候240，现在80块钱转让。灯头带高倍放大，哎呦，让你说着了，灯头带高倍放大镜。好家伙，这是干嘛使？我用放大镜一般都是 不是有的做美甲，它上面得什么画花啊，什么粘东西啊，你得给它放大了。 灯上带个放大镜有什么用啊？ 那我哪知道啊？行，继续说吧。 可360度旋转，有意者加微信联系，微信号是去吧的拼音 QUBA 99999，QUBA 99999。 你再说一个行吗？ 好，这位朋友转让三人沙发一个，沙发放下靠背能当床啊，沙发放下靠背能当床，吃饭用的圆桌一个可以折叠，物品在天安门附近，电话联系17600184938，17600184938。 好，我刚才看到大家发了好多关于这个暖气的事儿啊，苹果的事儿 啊， 还有喜欢吃什么苹果的事儿啊，待会儿在第二时段的时候，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。好，第一时段的服务呢，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，在广告之后，我们一会儿见。 一会儿见。 社区添魅力，生活更美好。由市委社会工委、市人力社保局主办，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。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、管理规范、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、邻里和谐、服务完善，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。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，咨询电话85013006，85013006。 前段时间去贵州，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，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，那酒滋味真的不错。我当时就纳闷了，这么好的酒，价格也不贵，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？朋友说，董酒会酿酒，但是不会卖酒啊。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，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、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。1983年，为保护民族品牌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。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。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。一是配方均衡，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，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，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。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，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，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。第三是酿制时间长，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，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？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，所以啊，没人关注怎么卖酒，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。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，我们也跟酒厂联系，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，

北方，反正离咱们最近的啊，说是承德地区、特别适合栽种过光苹果。 哦， 还有就是辽宁的盖州，特别适合栽这个过光苹果，因为它的抗寒性特别强。 嗯，对对对。 啊，我还查了一下它的渊源和历史啊，说这个在1700年代末期就开始培育了，不过那个时候呢，是从美国 嚯 弗吉尼亚州从那儿过来的。 哇， 还远渡重洋哈。啊，好吧，甭管打哪儿来的吧，能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回忆啊，它就是好苹果。好吧，说完了这个黄元帅和黄香蕉啊。反正大多数都说是一回事儿，都说是一回事儿啊。还有听众说那苹果比较面，因为面的苹果呢比较适合老人跟小孩。 哎，对了 啊，拿那小勺蒯着吃是吧？ 开始说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它的作用就在于，咱们都知道苹果对孩子来说特别是个宝，小朋友一旦说出现这种拉肚子，来点苹果，它里头有收敛的成分，它能帮助你这个不拉。可是你要说孩子便秘啊，刮点苹果，哎，它又能通便，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东西。就拿这小勺，就你说的那种，夸嚓夸嚓蒯着，直接往嘴里头送， 都和宝宝的粑粑有关，是吗？ 这好东西，它是真的。 你怎么不说人家营养价值还高呢？苹果营养价值确实挺高的啊。 是是， 好吧，哎，我们再来看其他的一些问题的回复和新的问题啊。 嗯。 双十一有听众跟我们分享了， 对， 他说他订了一个7000多的西门子全自动洗衣机。比原来降价2000多呢。 啊、 哦、嗯， 是。 而且我们有听众也回复了，就说这个时候啊买一些家用电器还是比较靠谱 的，是吧？ 对对对、哦、因为尤其大的品牌、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啊选择相应的品牌进行购买。 对， 嗯，包括像那个数码产品，什么手机、相机、电脑，在双十一的时候呢说也可以省不少钱，是吗？ 是， 这你比我懂。 就都是我刚才说的，就这产品本身价格是透明的，可能厂家活动也就这样了。但是尤其这些东西它钱数比较多呀，它一个东西还不是4000-5000块钱、 就过瘾啊。 它那个件儿啊，就好比说马云给的那个返的那个优惠，买400减50，那咱要你就光买点这个洗发水，买多少才能凑够400块钱呀、可是买一个这个吧唧4000直接就减了500块钱，那这一下子优惠力度其实就很大了。 行，谢谢大家给我们的回复啊。反正我们总结了一下啊，就是买什么还比较可以比较划算呢？首先前提都是品牌的东西，就是您别跟网上瞎买，都不知道是哪儿的你就买，说那个不靠谱啊。 对， 它经常里面有猫腻。但是品牌的东西，尤其是官网的东西，像衣服、鞋子、生活日用品、家用电器，一些数码产品。包括化妆品，哎，面膜、护肤品什么的， 对， 哎，说你一定要，当然你买这个得是在保质期内啊，能用完的，能用完的。还有听众说有一些黄金类的首饰，说在网上的旗舰店都会有折扣的， 是吗？金子都能， 说比一般的实体店还要优惠一些，可以借这个机会满足一下自己的哈、小愿望， 购物欲。 哎，但是前提啊，我看一下大家提的都是。品牌的东西，甭管是服装鞋帽还是什么小件的，一定要买这个品牌的。当然最关键的就是你得有这个需求，不要为了买而买啊。 那位朋友那问题，我觉得最后一点其实说的就特别好，他要强调是别后悔， 别后悔啊！ 买堆再便宜你没用的东西，这个是要不得的。 行，这周日啊，留神啊，看好自个儿的卡啊，什么支付宝啊、微信啊，都看好了啊。 主要是在这天呀、把媳妇儿刷自己卡的权限给他撤了。 那先生刷起来也没变儿，你以为就女士们搂不住呢？一样啊， 先生 谁也别说谁， 先生都是给女士买的。 下周一咱们分享分享啊，您这一回都淘了什么好东西啊？好，我们有些新的问题啊，在等待朋友们的回复。这位听众呢，想问一个关于滑冰鞋的问题。 哎，他说这个成人，我要是想学这个滑冰啊，应该买什么样的冰鞋呀？网上有一种卖200多的，可是我问了身边有些有经验的人，说千万别信那个啊，那些鞋根本没法用， 就是太便宜了，是吧？ 对了，这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品牌或者档次呢？这位朋友不知道 啊，首先是。 咱俩都不会滑冰， 不，首先是品牌很重要，就它要有品牌，就说明它有保障，对吧？这是第一步的，因为它要维护自己的这个品牌的名誉嘛。品牌很重要，虽然有些品牌的它也出问题，但是相对来讲它是少数的，而且退换货它是有保证的啊。一定要买选择有品牌的东西，也不是说所有品牌的就一定都贵到哪儿去啊，大家不要有这个误区啊。哎，品牌很重要。那么这个档次呢，我估计可能，第一跟您的需求有关，第二呢就是跟您的这个。是您是初学呀， 啊，您是中级啊，我估计是初学，要不然这事儿都不明白呢，是吧？行，哪位懂滑冰啊，会买冰鞋，您可以给说说，他没有留电话啊。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，他是说他装修完了，想跟家里墙上啊摆一些装饰画，什么字啊画什么的，就想问问大家呀、啊、什么地方能够买到，请介绍一下。 家具城专门有这种画作各种饰品的柜台、啊、也大溜呢摆呢。 但是不得不说啊，就是、 都挺糙的。 糙啊，它还贵，就家具城卖的确实不如以前的有一些小商品的那个地儿卖的便宜，品质也不见得说就好到哪儿去啊。因为它那个毕竟是属于它的附属产品，不是说它的建材产品。您可以去就是我们听众提的百荣，他们应该有一些。另外呢，就是来泰花卉有专门的卖装饰画的地方、哦、啊，古的西的都有啊，您可以去看看。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地儿可以买到墙上的装饰用的画啊？电话是1312-172-6938，1312-172-6938。 其实我是觉得这类东西啊，您要真喜欢啊，就是搁在家里头做装饰用，不是说那种真的当一个画作呀，或者说古董啊去赏玩，对吧？ 那是另外一回事啊。 那您其实就在网上下点那个原图，然后去做喷绘的地儿，给您喷一张大的，回来买个镜框自己一挂。 啊， 比那个手潮的那些匠人们画的还好，其实 关键是看您什么要求。你要说我非得是那种特精致的啊，怎么怎么样的，那您得自个儿慢慢的去淘换， 对， 去学嘛。啊，如果说只是为了乍一看就是大体上，哎，它是一个装饰性的东西，其实有很多的途径。 对对对。 好，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啊，哇，这个好专业呀，你说吧。 找 曲谱的。 找曲 的， 嗨，这个。你看着专业，我看着其实特别好解决。这位朋友呢是想问问啊，谁有萨拉萨蒂的《流浪者之歌》的曲谱，五线谱和简谱都行。他说借我抄抄，一两天后还给您，我自己上门取上门送。他的电话是13366305251，13366305251。一位名字叫笛子朱老师，看来您的这个兴趣现在从笛子转到了小提琴上了 啊。朱老师特别热心，经常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，有的时候还指导大家修那个缝纫机，好像是啊、 哦、所以这个事儿呢别人也甭麻烦了，您这个我下了节目我去给您找啊，您直接上我这儿拿来就行。 你说的啊， 真的是 行吧， 这样的谱子我还是非常有把握能给您找到的。 这位听众呢求助了一个问题啊，他是一名职业司机，今年呢已经44岁了，说目前啊因为这个颈椎的问题呢引起了头部眩晕，说这事儿一直困扰着我，想问问帮友们谁有方便的治疗和康复的好方法，说请告知。 哎呦， 我特别能理解他。其实一般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呢都会说上医院治，请大夫给您出主意。但是你想他是一名司机，由于工作的原因他就必须得这么立着，而且就是有可能没有时间去请假去治病。你想到年底了，又是一个挺忙的时候， 这个事情你知道 还得为生计去忙碌。 我们为什么特别能理解您说的这个状况了、您是因为司机有这个颈椎的问题，我们这个行业的人大家知道，我们去体检你知道指定到一个医院啊，大夫都特有意思，给我们这挨个体检啊，检着检着突然间两个大夫聊天就问今天是不是电台集中来的。为什么知道，就从那个检测单上他是看不到的，那只有姓名什么的，他这一上午连着检出一堆都有慢性咽炎的，他就知道要么是今天学校来集体体检、要么是单位来，就是电台这种地方的人来， 职业病吧， 职业病。我们呢等于是去，也是有的同事被这个慢性咽炎困扰很长时间，大夫说这个很简单，晋升。那我们同事就只能苦笑，那我怎么晋升啊？ 对，就是 没办法，这事儿就 不实际。方法肯定是这个方法，但它不实际啊。首先就是您还要尽可能的休息吧，然后呢做一些适当的运动。其实有一些这个小的运动吧，在坐着的时候，哪怕您等红灯， 对， 什么等那个过路的时候都可以活动一下，还是可以的。 对， 我简单给您说一个啊，如果您这不是特别严重的那种啊，就是把两只手，你给我形容一下， 交叉，然后 交叉放在后脖梗， 哎，对，然后呢，就是手跟脖子做轻微的对抗，就是你的手啊，轻轻的往前使劲儿，不要使劲儿大了啊，头往后靠，就是跟它做一个对抗，然后一次呢是做五下吧，就是持续大概一二三，然后一组是五个，然后呢，每一次做那么几组，每天呢至少做三组吧，反正你有空就做一做，但是那个力度啊一定不要大，估计您在车上坐着的时候也可以做这样的姿势，反正就是尽量的活动吧。但是有一个要提醒您啊，您已经引起了头部的眩晕，您又是司机 啊， 这个。 是 不是会影响到您的开车驾驶的安全，这个您自己要考量好，不行的话该歇歇好吗？ 有一些这个病情其实真的是对驾驶安全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， 对，而且最近我们在网上也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交通事故啊，所以还是提醒您，到了年底呢工作比较多又忙，然后又想哈多讨点生计，我们都能理解，但是健康是第一位的，生命是第一位的，如果这个都没了，你之前所做的那些事儿都白做，它没有意义，好吧，李师傅啊，李师傅留电话了啊，微信电话同号13520489969，13520489969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物品求购的信息。 这位朋友啊想求购闲置的苹果耳机啊，新旧无所谓， 就是苹果啊，是国光的， 不是国， 是富士的， 唱国光的耳机啊，17743522276，17743522276，这位朋友呢想求购闲置不用的炒菜锅，30厘米，能在电磁炉上使用，希望便宜点，这是平底的那种，那得是13001053171，13001053171。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的是电视机的机顶盒，它要歌华的啊，要新一代的，要白颜色的， 这要求的， 好吧，15601011248，15601011248，有些机顶盒我记得就是。你装了他们家这个它是白送的，但是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它功能多一些哈， 对 那个就是需要花钱的啊。 但有一个啊，我还您一说要白色的，我突然间想起来，这还真是个问题，就您自己家它有自己的这装修风格呀，我好比说都设计成这样，我买电器的时候我电视啊 DVD 机啊我可以都挑我喜欢的样子，黑色的当然是主流了，咱们上次不讲过黑电白电嘛，对吧， 百搭嘛， 哎，白色的呢有的朋友就喜欢让屋子弄成这样，现在也能买到一些特殊的这种 颜色的， 哎，装饰的。可是机顶盒这玩意儿，您要是好比说跟歌华我登记了，我要在您这儿这个入网，人家来送，那是分批赶上的，白的就是白的，黑的就是黑的，那没法您自己挑，您自己家里装修，您要是照着白的设计的，就给您来一黑的。 所以他求购一个就是一不留神就送岔了的那个， 对，我估计是这意思。 对啊，他想要黑的，结果人送了一白的，我不愿意使，我自个儿换了一新的。哎，您这闲着，您就给我不就完了？ 换一下啊，15601011248，15601011248。 这位朋友呢，想求购木质的上下床，上面是90，下面是120的，就1.2米吧，说新旧都可以啊，在公主坟附近，电话是13522180285，13522180285。 北京的冬天，嘴唇变得干裂的时候，有人开始忧愁，想念着过去的朋友，北风吹进来的那一天，候鸟已经飞了很远，我们的爱变成无休的期待，冰冷的早晨，路上停留着寂寞的阳光，拥挤着的人们，里面有让我伤心的姑娘，匆匆走过的时候，不能发现你的面容，就在路上幻想我们的重逢。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，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， 像你的冬天飘着白雪，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。 歌中唱的是北京的冬天啊，但是我们这里呢天天都是春天，有的时候呢温暖的如同夏天。我怎么那么会聊天啊？这不是我聊啊，这真的是这么回事啊。这位听众啊说七号啊，不就昨儿吗，说有一位女士卖那个布艺沙发，转让布艺沙发，哎，刚好是我需求的那种，但是呢打电话聊了之后呢就发现有点远，而且这运费比较贵，所以呢就没有达成协议，有点可惜。但是啊尽管没有达成协议，没有做成，这位女士呢说了一句很暖心的话，他跟他说呀，说哟，您这么好的沙发就只卖100块钱，还送别的。他说咱们不是都是帮帮团的听友吗？应该这样做。 哎呀， 听了以后说特别感人啊。同时呢，他也有一种感受，就是有些团友就不这么想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公益的节目，本身这一买一卖当中呢，就有很多是帮助的成分。 对，就是、 但有的人就拿这儿当做买卖的地儿了，本来这东西不值那么多钱，您还卖那么多钱。也有听众上当，这个挺让人厌恶的啊。所以就是劝大家不要这样啊，还是以诚信为主，哪怕您就是实打实的价也可以啊。 对， 下面的事儿让我们很感动， 正能量绝对是我们的主角。昨天我们有位先生啊，家里厨房那个水龙头不是坏了吗，想这个看看怎么着换电圈，家住宣武一园的老李先生很快就跟我联系，约好今天早8:30到我家呀来给修。人家话也没说得特别满，本来还想着说看看能不能修好呢，步行20多分钟人家赶到我家，没想到啊很快就给骨头好了。我非常感谢老李先生主动热情还有耐心细致，而且分文不收。同时呢他说我还要感谢家住东四的温先生，因为我跟李先生约好了，所以就没麻烦温先生，否则的话人家温先生也要上门来给修。他说我真的是切实的呀，又一次感受到了帮帮团这个大家庭的温暖，我也会向以上两位先生学习，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。 这就是正气啊。 对， 邪不压正。还有听众说呢，谢谢帮帮团这个节目，之前呢打听过关于清河展会的事儿啊，我去过了，说买到了我需要的针织品，哎呀这价格真的是太实惠了，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。 的朋友被风吹进来的那一天，候鸟已经飞了很远，我们的爱。 好，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，还有听众在分享那苹果的事儿呢，说我怎么觉得那苹果不一样啊，说一个是面的，黄香蕉肯定是面的、啊、 对，黄香蕉是面的， 说黄元帅是脆的。 我觉得有可能是什么你知道、它西瓜不同的阶段它还有沙瓤，有楼了的时候有肉的时候呢，它是不是就是摘的那个火候不一样、 就是名字和这个品种、它还是属于 一类的 品种， 对， 但是它还有不同，对， 应该是这么回事， 也有可能啊，当然我们不是种苹果。